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7集，解药毒药。佟大宝笑嘻嘻的跟着展昭和白玉堂到了院子里的石桌边坐下，丫鬟拿来了茶点。佟大宝边喝茶边问展昭：“ 展大人，桃花娘娘找到了没有啊？”“ 就快了。”“哎，佟大宝，你再回忆一下，当日你去桃花寨住那段日子，有36个女人是不是？”“ 是啊。”“ 她们每个人在你身边待了10天，然后就陆续走了，对吗？”“ 对。”“ 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做了一些什么？”“ 每天就弹琴、画画，吃吃喝喝的，没什么特别的呀。”“ 仔细想想， 有一些地方还挺奇怪的。”“ 哪里？”“ 就是这几个姑娘吧，性格长相都不一样的，她们都不说自己的事情，而且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糊里糊涂的。”“ 怎么个糊里糊涂法？”“ 我其实到现在都一直想不通啊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我这么丑又这么笨，又不像两位那么年轻俊美风流倜傥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看的姑娘喜欢我呢？可我当时就是不记得问啊，也觉得不合理啊。现在看来，真像是梦一场啊。”“ 你确定自己在桃花寨驻足了一年时间吗？”“ 对啊，就是一年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买卖都倒了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时公孙走了进来。“ 那么你去桃花林求桃花娘娘前，有没有看到或者闻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味道？比如说一缕有颜色的烟，又或者一阵特别的香味或者臭味？”“ 有啊。那天我进桃花林的时候，看到了一层淡淡的那种烟雾，所以觉得这个桃花娘娘是仙子下凡来着。那烟呢，好香好香啊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闻过这么好闻的香味。哎，对了，我住在桃花寨的时候也一直闻到过这种香味的。”“ 看来你们的想法没有错，他的确是关键人物。”“ 怎么回事啊？” 佟大宝纳闷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不太清楚怎么回事。“ 你也算傻人有傻福，这次多亏你了。” 说完，三人就丢下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佟大宝走了。回到前院，天尊正和小四子下棋呢。公孙好奇凑过去，顺便捏捏小四子肉乎乎的屁股。“ 你什么时候学会下棋了？嚯，下的还是象棋啊。”“ 九九教我的。”“ 查到线索了。”“ 嗯。” 展昭往天尊身边一坐，顺便走了一招，吃掉了小四子的马。小四子眉间拧成个小疙瘩，捧脸：“ 我之前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么离奇的事情偏偏落在佟大宝那呆子身上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儿，千挑万选却选了佟大宝那个呆瓜，总有些原因的。这就是一直以来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了的线索。”“ 详细说来听听。”“ 这次案子那么复杂，又是醉心花，又是桃花，又是毒药，又是巫术，一切都合理合情，唯独这个佟大宝突兀又不可理解。仔细想想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过于怪异，不像是真的，可他又不像是在骗人。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，就是他根本没经历过这一切，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经历过了。”“ 你是说他所经历的桃花寨和定下的桃花寨都是幻觉？”“ 嗯，我之前派人去佟大宝家乡查了一下，那边的确不少人都认识他，但是大家都说他突然消失了，然后他的铺子一夜之间垮了。”“ 一夜之间？”“ 嗯。” 佟大宝家附近有很多桃花林，他估计就是在那里求的桃花娘娘。我在想，既然怎么也想不到佟大宝的过人之处，那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呢？ 你是说那呆子瞎猫撞上了死老鼠，误打误撞有了奇遇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就算桃花娘娘不想也要选他？ 天尊果然聪明啊。 展昭说完，就见小四子啪一声 吃炮， 嘿，吃狙。 展兄和白兄觉得问题出在桃花林，于是我让影卫摘了些佟大宝求桃花娘娘的桃花林里的桃花来。 公孙拿出一个白玉的碗来，里边有几片粉色的桃花。 确定有问题吗？ 嗯，这些桃花都有毒，而且毒很特别，毒里面有养毒的一说，尤其是一些让人产生幻觉的毒药，每次炼制都非常麻烦，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漫长时间，但是又不能一下子做很多，放久之后会变坏，失去效用。 果然是很麻烦，每次用之前都要现做的话。 有办法解决，就跟墨汁似的，索性做一大块墨，每次要写字之前拿水磨一些出来就方便了。 原来如此。 这种毒叫做毒墨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有了毒墨，每次用毒之前只要用水化开一点，或者用火焚烧一点，就可以制作出毒药来，也就是醉心花的毒。同时毒墨又是一种很奇特的存在，除了可以制作毒药，还可以制作解药。 这个好像很复杂呀。 展昭边说边骚扰正挠头想下一步怎么走的小四子。 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解药和毒药是不一样的，解药只能产生一次，长久存放也不会坏。 这个毒墨也挺人性的嘛。 毒墨的解药就形成在毒墨完工之前的那一道工序，就好比说毒墨制作完成前就差最后一道工序烧制，那么在烧的时候产生的最后一缕烟雾就是解药，人只要吸入了这种烟雾，那么他的血肉就可以解毒，同时第一个闻到的人一辈子都不会中这种毒。 原来是这样。 我想来想去，之前中毒的人都是言听计从，而佟大宝则是产生幻象。其实这个幻象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心思的，他就是求姻缘，于是给他姻缘，和之后那些中毒的人完全相反。皇宫里两个娘娘性情大变中了毒，全都是不好的幻象，而中了解药则全部是好的。这个解药本身就有毒，是以毒攻毒的原理。 众人恍然大悟，虽然复杂，但是公孙解释的其实很清楚。 你的意思是，佟大宝撞进桃花林求桃花娘娘的时候，不小心闻走了第一缕烟，也就是唯一的一副解药。而桃花娘娘之所以没杀他，是因为这人杀不得，他就是解药。 佟大宝的确说他闻到了香气，也看到了烟雾，表示推断正确。 那个桃花娘娘估计对佟大宝也没辙，但是随身携带又不能藏不能掖，麻烦，于是就来了个将计就计，让佟大宝误认为自己真的去桃花寨过了一年，让他来劫道是故意的，因为他在必经之处打劫必定会遇到包大人的出巡队伍。 哪里藏佟大宝最安全，放在开封府比带在自己身边更安全，什么时候想要了来开封府抓就行了，或者叫人抓回去。 一切都是桃花娘娘布的局，这么看来，佟大宝如果当日去桃花林求的不是桃花娘娘，而是求梨花娘娘，很有可能之后的一切也都变成了梨花娘娘。 这桃花索命是用来混淆视听的，都是将计就计，佟大宝闯出来的祸给对方添了麻烦，却也制造了几回机会。 这时就见张龙、赵虎和王朝马汉带着好几个衙役，将那一大批佟大宝的跟班抓了进来，一个个五花大绑。 我之前就奇怪了，那个桃花娘娘也够有趣的，非要救外族，为什么不救附近的人呢？大概是因为手底下没汉人，亲信都是外族吧。之前派人监视你们，发现暗地里面有人轻功奇高，趁守卫不注意偷偷溜走去通风报信。 你之前让那些衙役别看佟大宝看太紧，包大人更是将人放出天牢，就是想试试这些人。 嗯，这些外族可不是老实巴交来给佟大宝当小跟班的饭桶，而是桃花娘娘的内应。这样一来呢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打入开封府内部，同时也可以看紧他的解药。 众人听到此处都豁然开朗，同时又默默地看了看展昭。公孙都忍不住啧舌，展昭平日就知道笑眯眯吃东西，大部分时间甚至有点游手好闲，一直觉得他只是个性格非常开朗、功夫非常好的大侠，不太适合官府的尔虞我诈。可如今一看，展昭鬼灵精啊，他比谁都准备得早，而且一张嘴还死紧，不到罪证确凿，根本不见他开口的。果然，年纪轻轻要混到江湖上，这样地位绝非等闲，包大人如此器重他是有原因的。白玉堂继续喝他的茶，就见对面天尊对他挤眼睛。 哎呀，原来以为是只爪力的猫，没想到是只藏爪的老虎啊。 白玉堂拖着下巴看天尊，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。 要留神呐。 话没说完，小四子突然抓起一枚棋子，啪一声。 将军。 哎，这局不算，是天尊下的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展昭。 跟小四子你还耍赖啊？ 展昭望天，很无辜地扯开话题。 突然想吃糖不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